当繁盛，我哋最积极 ，HK Pinner.com， 我系谭志强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嚟十月七号嘅大军阀啦，距离而家我哋嗰个网聚咧，花生台十月廿二号嘅网聚仲有两个礼拜噶。 咁啊，最后报名嘅时间，大家都报埋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咁啊，即系依然告急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啦，吓。咁啊，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哋就今年就喺呢、這个伦敦大酒楼嗰边搞嘛。咁啊，伦敦大酒楼有好多人就问啦，即系而家都有报名嘅朋友都仲喺度问啦，有冇位啊咁样。咁其实呢即系大家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，因为呢伦敦大酒楼呢其实个弹性好大嘅。咁啊，去到最多咧，我谂差唔多好似70人都可以坐，唔系70围都坐到嘅。 唔系70人 咧。唔系因为旧年咧，我哋43围咧，其实我哋已经即系坐咗一半噶啦。咁所以就系话，如果你大家即系仲系要报名嘅话咧，都仲可以报。咁同埋旧年咧，即系有样嘅大镬咧，就系、好多人 walk in 啊，咁啊搞到好混乱。咁所以如果今年咧，即系你哋系去到 last minute， 去到当日先至可以决定到嚟唔嚟嘅话咧。咁最好呢其实就早啲就到。 因为早啲报名呢就我哋早啲安排席位嘛。因为嗱我哋又冇飞嘅。 係。 咁就你编唔到即係足够时间去编嗰啲位嘅话我哋就好烦嘅。即係你唔同我以前街坊旅行嘛。我有个办事处就搣张飞。咁你就对号入座，即係你系第一位嘅第七号位置，咁我相对系好容易。但系因为我哋系难好多嘅，而家做呢啲系，因为点解大家喺网上嚟网上去嘛？点知你系坚定流嘅系咪？即系唔入钱嘅话，我都唔会当你系坚噶嘛。 唔系咁，所以我哋都要即系大家要求大家报名嘅时候留翻个 contact， 咁啊即系可以核实翻你嗰个资料。咁起码我可以 make sure 咧，你想坐边咧都可以编排到，咁系有好处嘅。其实就 方便下我哋做嘢啊，大佬。如果你 系 嚟嘅话就早嚟，系嘛？唔嚟就即系唔需要即系再报名啦，咁啊最好啦。 系啊，因为其实我哋而家最后召集，即系唔同嘅节目咧，都开始有人报名啦，咁样样。咁啊，希望如果大家想 make sure 咧，你想同自己吓、叫做系心仪嘅节目主持一齐坐嘅话咧，咁啊，希望大家早啲。 其他节目有冇吹鸡嘅？佢哋 有， 全部都有嘅。 阿金英都有，阿、金英佢而家 show 花，即系佢就好嘅，即系同佢坐好嘅，因为佢又有阿探长啊嗰啲之类嘅人嘅，系啊，咁啊佢就 mark 咗佢同一齐坐。 其他节目主持都有噶系嘛？咩 系 啊 酒啊嗰啲都有噶系嘛？ 咁啊，梗系啦。咁啊，即系呢个一定系唔少啦。咁所以我哋即系我哋而家都有报名噶，我哋都有吓。咁啊，我哋有啲义工啦，即系尤其系匪类嗰啲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即系因为其实呢个系迟来嘅庆功嚟嘅。你谂下，隔咗九月，成都我谂都成个半月啦，其实都。咁啊，遲咗少少啦。咁但係希望大家即係唔好因為遲，咁啊，所以即係就疏於報名啦。咁啊，咁好啦。喂，今個禮拜啦，我哋開始做講嘢咯喎，即係做節目咯喎。咁啊，今個禮拜又發生咗好多事啦，咁啊，即係而家叫做係嗰啲所謂政治審判啊，由年初一所謂嘅即係初一嘅暴動咧，而家開始咧陸續審啦。咁啊，琴日就終於就叫做係判咗第一個啦，咁啊嗱，判咗有罪就喺九月尾嘅時候已經判咗啦，咁但係呢、這個叫做陳柏陽啦，就係、《熱血時報》嘅陳柏陽啦，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啊。襲警同埋拘捕， 旺角騷亂首定罪，熱狗襲警重囚九個月。 我谂住迟啲可以攞到大紫荆咯，都系。当年有报道啲有大紫荆咁。 咁你要等我见过喎。 靠你啊！ 你做施华力爵士喎。 当日喺差馆抛完52个钟，一放出嚟就做网台节目，仲识讲笑。但睇怕佢哋而家咧就笑唔出啦。

你知咩叫當值律師？我哋嗰陣時候都請㗎，就係點咧？揾當值律師個計劃裏面再揾例如何俊仁，再揾李柱明或者好啲嘅大狀翻嚟，因為我哋識啊嘛，嗰個遊戲規則。而家如果佢揾個當值律師，即係話咧，平時嗰啲大狀根本係冇生意嗰啲大狀啊！屌， 嗯， 即係啱啱畢業嗰啲啊，隨時係。 哇，唔係嘛，即係俾人禁止嚟食㗎咯喎。 喂，嗰啲係烏下烏下嘅啫，即係排隊到佢嗰啲咧。我以前識一個 friend 話。喂，如果你真係做大咗冇生意嘅話咧，如果你淨係做當值律師咧，都揾得下飯食嘅咁樣。喂，諗下嗰啲水平係幾高啊？喂，如果你揾得當值律師嘅話，即係擺低幾嚿水， 賣政治 飲佢冇 五嚿水係嘛？ 我唔記得幾多嚿啦，但係佢一樣要做 means test 嘅，即係入息審查。 嗯， 咁但系佢一定，因为你任何一个被告人系唔可以冇律师代表嘛，所以香港咪有个所谓嘅当值律师计划咯。而呢个系香港裁判处里边即系必然有提供嘅服务嚟噶嘛。 嗯， 喂，你热狗，你讲到咁勇武，你唔系成个法律团队喺背后 back up 佢嘅？ 佢好多货金噶嘛，我就好奇怪，点解咁多货金个组织居然系冇律师 嘅 支援？ 货咗几百蚊金咯，如果你揾当值律师嘅话， 嗯。 如果你跟住再上诉落去揾法律援助处，法律援助处未必批㗎，因为佢基于两个理由嘅，一就係根据你嗰个经济状况而定，二就係根据你个个案究竟有冇上诉嘅理由。上诉嘅理由系基于乜嘢？唔系基于嗰啲 fact 㗎啦，你系打 law 㗎啦，你呢个 case 咩 law 打？你袭警就袭警㗎啦，你拒捕就拒捕㗎啦，唔通你话拒捕系违反人权法啦？唔通你话袭警违反人权法，冇得咁打个随时，你入嗰个门槛都冇得入啊！ 因为讲紧你有冇一个新证据你去，即系如果你话讲紧个 fact 就系讲紧你有冇一个新证据去推翻个 fact 啫嘛， 唔系 fact 啊，冇得再打 fact 噶啦，上诉 就系、是、 error in law 啊，大佬 程序问题咯，程序问题咯。 所以如果你话有人权嘅问题，嗱咁要睇你喺裁判处嘅时候，你用咩 argument 先？如果你找个当值律师，他当然不会跟你做很多 law research 啦。你死梗的，你真的出事的，他是冇得上诉的，随时是。同埋如果你是找我们那些泛民主派的律师的话，今日已经去了高等法院去保释他回出来啦。即使裁判处是要你不给你保释即时入狱都好，今日已经入禀了这个的高等法院。勾翻佢出嚟啦！你睇下佢嗰班友仔做成点？讲啊讲勇武啦，话同人哋俾钱啊！你俾咩钱啊？屌你！你揾当值律师嗰几嚿水，屌我帮你俾啦，大哥，系咪？喂，呢、這个真系我觉得我睇完呢个 case， 我觉得系好离谱一样嘢。即系除咗话点解判咗九个月之外，第二就系、是、背后边啲人 back up 佢噶， 就系冇咯，唉。 即系我唔理你系掟水樽，唔理你背后嘅意识形态都好，我觉得你系值得同情嘅，值得可怜嘅呢个人。 嗱，即系咁讲， 即系你为咗你自己嘅理念去抗争，呢一样嘢系，即系我觉得系值得。 你话年初一咧，咁多人去被捕咧，即系其实你有热血做大佬，同埋冇热血做大佬，其实个分别咧都系零嘅。即系你谂下，热血呢个字头，其实系喺关键时刻咧。是完全是保不到命。 阿哥，我跟你新义安啊，你帮我请个好啲嘅律师返嚟打官司啊，系咪大哥。 诶、新义安 我出去 斩 人嘅话。喂大佬，我而家跟你热血公民又好，跟你普罗政治学院都好。 嗯、 喂，完全冇 backup 嘅，你叫我请当值律师，你咩先係送我去死大哥。 冇跟热血嗰啲会唔会有杨大壮帮佢啊。 喂彩你都，喂你呢班友仔都不屑走去搵泛民嗰啲大壮啦。是不是？如果唔系，又系真系翻嚟俾我哋笑，唔系我笑啊！有啲人会笑佢啊。喂，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你知唔知？如果你而家判呢一个 case， 跟住作一个立咗个先例，喂，其他裁判官都系跟咁上下嘅啫噃。喂，你嗰班友仔全部都系未去到高等法院梁天琦、黄台仰嗰个 level， 全部都系入裁判处噶啦。都是襲警的啦，都是似拒捕那些东西来的啦，都是行为不检的啦。 又或者暴动啦，暴动罪。 暴动那些是大祸很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现在没有一个这样的 legal backup 的话呢，